朝鲜积极采用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使之发挥很大的作用。金策工业综合大学以我们的方式开发出地下电动客车的核心部门、高速断路器、操作控制系统、永久磁铁同步电动机、牵引变换器和控制程序，并把它采用于使用单位。金日成综合大学尖端科学研究院原本研制出激光树苗处理装置，把它采用于山林经营管理部门。山林部门的科技人员制造出了各种符合我国地理条件的树苗生产用山林机器，并采用了一年四季都能植树的研究成果。中央植物园研究室集体确立了一种促进朝鲜国花木兰花树繁殖的栽培技术。农业科学院果树学研究所近年来培育出了160多种良种果树。